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滕欢。今天是12月3号，星期四，农历10月2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巡视工作和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等事项。 本市提出5年内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动批明年年底前全都疏解，涉及30万平方米市场面积。 直升机首次空中拍摄交通违法，巡航线路覆盖高速及环路等重点路段。 海淀法院调研显示，90%交通事故纠纷由机动车引起。 北京市第一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规出台，楼翠翠责任人终身追责。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巡视工作和提升生态文明水平等事项。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实施办法，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要结合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会研究了关于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推进国际一流和谐宜居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充分体现北京这座超大型首都城市的特点。会研究了关于加强首都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要大力加强首都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立体化治安防控能力，特别是要更加严密防控暴力恐怖犯罪。会研究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审计工作的意见，要求着眼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完善审计制度，增强审计能力，强化审计结果运用，不断提高审计工作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市即将发布的关于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促进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5年内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引导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杜绝秸秆、垃圾、草木、园林废弃物露天焚烧，10万亩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这一系列为了首都蓝天而进行的绿色革命将在未来5年逐一实现。到2020年 ,PM2.5 年均浓度将比今年下降15%左右，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在控车节油方面，本市将严格控制机动车增量，实施第6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引导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基本实现全市公交车辆使用新能源或低排放车辆。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民进中央调研组昨天在京调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郭金龙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俊奇一行座谈。严俊奇说，北京市朝阳区垡头街道近年来通过建立发育文化居委会，充分发挥基层民主自治作用，建设社区文化共同体，促进提高基层文化设施使用效益，为城乡结合部居民和外来人口提供了均衡、共享、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民进中央希望通过对垡头案例的深入剖析，总结北京市的好经验、好做法，为推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尽一份力。郭金龙说，希望民进中央加强对北京市文化工作的关心指导，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让首都文化公共服务永葆融入人民群众生活的蓬勃生命力。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到年底前，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将完成30万平方米中20万平方米的腾退任务，商户也将减少60%以上。这是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在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进展。西城区在疏解中不断实现产业升级，腾退的空间优先用于民生改善项目，切实提高城市管理服务的水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西城区有商品交易市场91家，总面积42.5万平方米，经营商户近2万户，其中区域性专业市场主要聚集在动物园地区，率先解决动批疏解问题就成了重中之重。目前测试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天浩城市场成为北展地区今年第一个实现整体测试的市场，转型为宝蓝金融创新中心。时尚天地市场和长征物流、信德时代市场也已完成疏解。西城区发改委主任徐小红说， 动批市场的人流量已经从以往的日均6到7万人下降到目前的1万人左右。 对于动批的下一步疏解目标，西城区委书记卢颖川说， 坚定不移地推进不适宜产业疏解调整和转型升级，2016年底之前动批彻底疏解全部30万平方米的市场，疏解从业人员3万人，减少流动人口5到10万人。 疏解不只是动批这样的批发市场，还包括职业教育、卫生等部分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疏解。今年职业教育以整合提质为切入点，已完成5个校址的腾退工作，整合为一所职业教育学院。对于疏解腾退后的空间如何利用，西城区委书记卢颖川说， 主要用于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增加公共服务设施，优先用于绿地、公共服务场所和便民设施，让城市更好地为首都功能的履行服务，为市民的生活服务。 在疏解的同时，西城区还严把产业准入关。去年西城区制定了比市级禁限目录更为严格的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实施近一年来效果明显，下降最明显的是批发和零售业。西城区发改委主任徐小红说， 今年1到10月份全区新设立的这个内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5150户，比14年同期就下降了19.9%，与近期准备出台15年的禁限目录，也是比市级更加严格的这个目录，也有望在产业准入这个方面能够起到良好的这种效果。 北京交管局和警务航空总队昨天启动空地联勤一体指挥机制，在直升机上加装高清探头监控设备，重点拍摄车辆走公交车道、应急车道以及货车违反分道行驶规定等违法行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我们现在是在京通远通桥的上空，马上拍违章车辆。 早高峰警务直升机回传的高清画面显示在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7:50左右，直升机拍摄到一辆占用公交车道行驶的白色福特车，直升机上的交警通报。交管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高宇接警后立即布控路面民警。 武东总呀，警航巡视中发现白色的 SUV 继续向西行驶，请您部署前线警力。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高度能够很清晰的拍到车号？ 300到150之间就可以。 8:10左右，记者从指挥中心大屏幕上看到路面民警将违法车辆拦下。 这是在京通快速四惠桥进京方向，看见了吗？拦下来了吗？ 记者了解到，从2012年开始，天眼空中巡航观测与路面交通指挥中心实现了实时对接，对交通拥堵、交通事件等各类路面交通警情空中发现，第一时间采取针对性措施。经过3年的技术完善，从2号开始可以实现拍摄车辆违法。市交管局科信处处长邹平介绍，空中拍摄车辆违法，弥补了部分司机熟悉固定探头位置后能躲避被拍的不足。 在空中执法呢，对执法车辆牌照、空间的位置、时间，还有它的周围环境，这些执法的依据我们都必须要采集到，经过交通民警的审核后，录入到我们的非现场执法系统进行依法办理。 由于警用直升机每次需要根据当天任务确定航线，所以探头拍摄的区域并不固定。邹平说， 根据交通管理的需求，节假日的时候它可能重点在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有些日常早晚高峰呢，它可能在城市的一些重要的交通节点附近来飞行。 昨天是我国第四个交通安全日，海淀法院发布的调研显示，法院年均审理各类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2000件以上，其中90%以上因机动车引发， 除了常见纠纷外，随着代驾等新型交通形式的出现，由此引发的新类型纠纷也在萌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张先生酒后通过代驾公司找来王先生代驾回家，不过在途中，王先生驾驶的车辆与孙女士所开的车发生追尾，导致孙女士受伤。经交警认定，王先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不过在把王先生、代驾公司以及车主张先生起诉到法院索赔后，孙女士却遭遇了尴尬。海淀法院法官高庆说， 庭审过程中呢，王先生下落不明，代驾公司他不认可是王先生受公司指派，而且张先生呢又没有与代驾公司签署代驾协议，所以代驾公司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不过好在证人证言、通话记录以及相关的视频都能够证明张先生叫代驾的事实，最终法院判决代驾公司在车辆保险赔付之外承担赔偿责任。海淀法院民六庭庭长李春梅告诉记者， 职务行为呢按照法律规定是应该由用人单位来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不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通过网络平台应招代驾的模式开始出现，网络平台与代驾司机之间与传统的雇佣关系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平台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法官高庆说， 平台责任承担那得看平台从整个法律关系里边是一种什么性质，比如说是无偿的还是有偿的呀，他对这个代驾司机的一个管理的义务和管理的水平，还有就是他从这里边受益的一个程度，这些综合的因素都是最后考虑这个代驾平台是否要承担责任的一些因素。 为了减少后续不必要麻烦，法官建议在请代驾时，车主务必审查代驾司机的资质，同时对于代驾公司的沟通过程要全程留痕。李春梅庭长还呼吁 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对于现在叫车呀、代驾出行啊，或者叫了顺风车这种行为，也是尽快给一个明确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指引，包括他们是不是要上相应的强制保险，那么对将来的这个乘客有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的这么一个制度。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昨天正式颁布，从明年1月1号起开始实行。这是本市第一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地方性法规，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把房屋质量保险担保制度列入法规。条例将保险制度试点定在住宅工程上，要求房地产项目在开工前要对房屋的地基、主体结构和防水投保，并在销售前对墙体保温、管线、电梯等影响主要使用功能的部位进行担保。保险受益人是购房业主，如果在保修期内房屋出现质量问题，业主可以直接向建设单位投诉，杜绝了之前保修中推诿扯皮的问题。目前全市每年的建设规模都在2亿平方米以上，条例规定工程要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这意味着今后楼倒倒、楼脆脆等质量事故的责任人将终身难逃其咎。 市人力社保局、市公安局、住建委等八部门近日组成联合执法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来京务工人员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执法检查行动。专项执法检查将持续到下月29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钢筋工每月工资给你多少？ 3500至4000块钱吧。 遇到重度污染天气，位于大兴区的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一期项目停了工，几位平日里忙碌的建筑工人也得空休息，细致地回答了劳动监察大队执法人员的问题。 每月都能结算吗？ 16号、15号。 支付上个月的工资。 对， 劳动合同签订了没有？ 北京市劳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张建亚介绍，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检查建筑施工等劳动密集性企业。 重点呢是建筑业、交通、水利、餐饮业，还有个体工商户，主要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工资支付情况，包括加班工资和执行本市最低工资的情况。 检查后，张建亚发现了一些问题。 劳动合同中对职工的奖金的发放和确认工作呢，明确的不细。奖金标准按什么标准发放？是随工资一块发放，还是工程完工后一次性发放？它可以在这个约定中进行说明。 据统计，截止到今年10月底，全市劳动监察机构共查处各类用人单位拖欠来京务工人员工资案件5089件，为21338名来京务工人员追发工资1.62亿元。北京市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程诗华分析了数字背后的原因。 建筑施工里的这种违法分包啊、转包，还有用工不规范的情况，不签合同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些项目它没有进行登记。 程诗华说，对于拖欠来京务工人员工资等违法行为，人力社保等相关部门将要求用人单位限期整改。 对拒不整改的或情节恶劣的用人单位，我们要依法进行处罚。 并将其违法行为记入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的警示系统，达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情形的这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我们要及时向公安部门移送。 为迎接12月3号的国际残疾人日，爱星满天小雨姐姐快乐故事会为京津冀残疾儿童巡演启动仪式昨天下午在北京市盲校拉开帷幕。这项由北京电台、京津冀三地残联共同主办的活动，是全国首个以关爱孤残儿童为主题，在京津冀三地特教学校共同开展的公益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 在北京市盲校的舞台上，歌星那英和13岁的童俊杰合作了歌曲《征服》。虽然童俊杰的歌声算不上完美，但台下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是一名在盲校就读的低视力孩子。 哎，这种活动多吗？在你们学校？ 我们学校很少，所以我见到那英老师很激动。因为我一直学的就是这个，我乐器是学民族乐的，我是弹古筝的，我以后的梦想能成为一个音乐家。 活动现场，残疾学生们表演了民乐合奏、舞蹈和魔术表演等精彩节目，志愿者、嘉宾和他们一起做游戏，一块儿度过了孩子们的节日——国际残疾人日。 3、2、1，节日快乐！ 据了解，北京目前有23所特殊教育院校，在读残疾学生近8000名。北京电台爱家广播主持人小雨姐姐希望通过故事会的演出，将快乐、知识和文化送给残疾少年儿童。 残疾儿童呢，他们可能接触社会的机会比较少，那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能够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我觉得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 北京市残联教育就业部主任杨泰峰表示，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巡演活动将走进京津冀三地15到25所特教学校， 就是让三地的残疾人，尤其是小朋友呢，通过听故事呢，一起来分享知识的快乐。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7，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明两天，乘客在7点前持一卡通进地铁，可以在原票价基础上享受9.9折优惠。这算是为地铁实施错峰票价进行彩排。交通部门透露，最快本月内，北京地铁将开始采取低峰低票价政策，以给高峰减压。 丰台区华园小区供暖锅炉房的2号锅炉昨天在调试过程中发生故障，相关部门停止了所有4台锅炉运行，7126户居民供暖暂停。截至记者发稿，故障锅炉正在逐一的排除中，部分锅炉昨晚恢复运行，保证小区的低温供暖。 11月，北京二手房网签量为17043套，同比上升52.4%，成交均价每平方米36359元，同比上涨5.3%。11月，北京二手房成交规模基本回升至9月份水平，市场走势总体较为稳定。 市工商局、市消协昨天发布11月消费投诉信息，销售服务类投诉90%以上为互联网投诉。临近岁末年初，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会员卡易引发纠纷，要与商家约定会员卡积分规则、兑换礼品等条款。 石景山法院昨天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被告人杨某某为3岁男孩小陈的保姆，而且还是小孩一家的远房亲戚。他将长1.1厘米和2.8厘米的两根缝衣针接连插入小陈的右臀部和左臀部，造成小陈2级轻伤。 石景山区法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调研显示，3年来石景山法院少年庭审理的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益刑事案件占总数的40%以上，其中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案件占总数的近50%。 朝阳区实验小学从2013年开始启动男子汉培养计划，为男生设计体育课程，增设相对剧烈的体育活动。2年多来，男生肥胖率有所下降，运动成绩明显提高，全校近视率3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 经演集团策划推出的《冰雪之约》新年演出季，本月25号到下月1号将登陆经演民族宫大剧院，为京城乐迷献上圣诞音乐会、《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美妙的和谐梦花园新年轻音乐会、新年民族音乐会4台5场演出。 由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北京市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北京之声2015首都市民合唱周昨天启动，持续到6号。合唱周期间将有近8000名合唱队员参加系列活动，有80多个合唱团队参加在国土举办的展演活动。 中央芭蕾舞团新创作的交响芭蕾作品《四季》将于本月12号和13号在天桥剧场上演，把交响乐经典与富于中国传统审美意象的舞蹈语汇相结合。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李景，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下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到3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转2、3级，最低气温零下4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11月27日起，北京市连续3年推出节能减排政策，消费者按规定购买节能减排商品，享受资金补贴，可到苏宁、京东等21家企业购买。详情关注市商务委网站。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麦当劳，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身份信息被黄牛盗用，旅客无法正常购买火车票；京通快速公交车道监控设施有最新进展，公交车载探头覆盖范围将进一步加大。下面是详细报道。近期，一些网上倒票人员利用虚假手机号注册账户，在春运售票期间囤票倒票。为确保广大旅客的正常出行，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并将购票信息准确送达旅客，12306网站本月起要求注册用户进行手机绑定，通过验证码予以核验。但是听众胡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通过手机核验之后还是无法正常购买火车票。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听众胡女士在通过12306手机核验之后，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被人盗用了，她怀疑自己遇到了票贩子。 我才发现我每一天都在一趟北京到福建的车上。 记者为此也咨询了12306客服人员。 拿着注册人的身份证去车站办理一下身份信息核验就行了。 胡女士按照这种方式前往北京站办理相关手续，并向铁路警方报案，结果她遇到了新的麻烦。 他们公安告诉我说，他们能做的就是把我的这身份证给锁住，别人就不能用身份证买票了，可是我自己也买不了了呀。然后那我就又到了窗口去问他这种事儿我该怎么解决，他说你现在只能是我给你把身份证解开，你就能在网上买了，可是那同时那个人也能买了。 那他们就没有给什么解决的方法吗？把那个人的号给注销掉还怎么着？ 没有，他们铁路上说我作为常用联系人是被添加进去的，他没有办法，他们只能管我自己注册的账户。 由于胡女士的身份证2005年曾经丢失过，虽然已经补办，但是仍然有不明身份的人在用她的身份证购票和取票。 售票厅给查了一下，他说我每次在网上订完，很快接着就在他们售票厅的自动取票机上把票取走了。 12306网站的每一个账号只能对应一个身份证，别人无法注册，但是别人可以在网上通过添加常用联系人的方式进行购票。胡女士就是被不明身份的人添加成了常用联系人，而她一直都不知情。那么一名用户把另外一名用户添加为常用联系人会经过审核吗？记者为此再次咨询了12306的客服人员。 这个能不能通过的添上之后咱们再看，现在只要有姓名身份证号就能添加，网站上只要核验过了就可以买票。 核验就是会核验什么？就是他姓名和身份证号吗？ 核验就核验他的身份信息啊，常用联系人不需要手机号绑定。现在 但是他现在找了这个车站这边也很难去解决， 还是得以车站咱们民警处理为准，先生。 咱们这边没有办法后台去做一些处理吗？ 这个做不了，先生。 希望12306以核验用户手机为契机，对通过常用联系人购票的漏洞予以尽快完善，保护用户账号安全的同时，也避免漏洞被黄牛所利用。 热线回声。 新闻广播曾播出，京通快速公交车道屡屡备战，公交车在探头能否起作用的报道。当时家住通州区的王先生反映，据他观察，在京通快速路上行驶的公交车只有一部分安装了可以和交管局联网的车载监控探头。现在一个月过去了，王先生打进本台新闻热线65159063反馈说，他经常乘坐的807路公交车在12月1号新安装了车载监控探头。 昨天我给他去了短信，然后呢他就说，哎，他说今天交管部门到他们来装。 记者随后致电807路公交车队，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车队已经有20多辆车安装了可以和交管局联网的车载监控探头，监控设备正在逐步完善中。 交管局都安装了这个探头是吧？ 对。 大概多少？ 50%。 另据了解，昨天早上交管部门利用警用直升机的航拍设备作为监控设备，在京通快速路上和地面执法力量共同查处了多起私家车占用公交车道的违法行为。空中执法可以利用机载高清摄像机对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公交车道、货车违反分道行驶规定的违法行为进行空中监测，经交通民警审核把关后纳入非现场执法系统依法处理。市民王先生表示，新的执法方式的加入固然是好事，但直升机拍违章毕竟难成常态。 这个确实是力度是加大了，但是我觉得呢，成本太高了。 虽然京通快速有着很大的通行压力，但是王先生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共同遵守交通法规，并期待地面监控、车载探头以及路面流动执法力量的增强，继续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多管齐下，方能保障良好的交通秩序。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买车险 为了啥？ 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秀员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东西二环、东西三环的南段南向北的方向已经陆续出现了车多的情况。联络线方面，还是以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为代表，从大望路一直到远通桥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西部地区的富石路定慧桥以西由西向东也是车多的路段。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在线交易安全有我， 用农行 K 码支付，凭农行卡及有效手机号即可获取动态码，轻松完成在线支付。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老婆，车框毛了，修车花了8000多，真贵呀！ 怎么没去爱马舍呢？他家的修车保一次付费送保养原厂配件，还包修。关注微信爱马舍，电话400-607-7517。 好嘞，以后修车就去爱马舍。 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即日起，签约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头，累计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